各位市民，以林鄭為首的港共政權的極端行為，令香港作文度過了非常黑暗的一夜，令今日香港社會陷於半癱瘓，大家都很擔心、憂慮甚至恐懼。香港市民將以最大的決心壓止暴力，我們呼籲大家堅定支持香港市民依法制暴，一起譴責以林鄭為首的港共政權，以堅定的意志與以林鄭月娥為首的特區政府割席。我們不可再容忍以林鄭月娥為首的特區政府破壞我們這個珍惜的香港，我們一定要令香港早日回復平靜。 昆仑峰主持铁男， 好，昆仑峰又同大家见面啊！我哋今日又讲下我哋香港区区开花先。 嗱，一个武术嘅问题，我想请教你啦。咁大家依几日网上，如果你未睇到，你可能都揾翻啦。就系、一个防暴警察，咁佢有晒 full gear 啊 ，full gear 揸枪添， 佢 揸枪 添，佢捉咗个人 系。 咁就其他呢啲示威者咧就蒙曬面咧，就想救佢。咁突然間有一個咧就喺個鏡頭以外咧，一躍飛入 飛就 飛入個鏡頭就一腳就 一腳洗低佢。 咁呢一腳咧，我哋喺以前嘅好多功夫片，我哋都約咗見過嘅。 見過好多李小龍成日做啦。 啊，不過咧我就唔敢做啦。 其實有啲危嘅，咁啊踢唔中賴嘢 啦。係啊，但係竟然踢得中喎。 踢中咗， 踢中咗，跟住咧就佢嗰個防警察就倒地喎。 係啊，係啊。 咁你可唔可以解釋個力學嘅原理啊？ 唔係，因為嗰個防暴警察咧，佢其實咧佢個意識向前行啊嘛，佢亦都唔expect 有人會即係攻擊咁快攻擊佢嘅上段，咁佢上段受攻擊嘅時候咧，佢擋到又好，或者唔捅到咧，因為佢腳仲向前緊行嘛，咁你上邊行唔到，俾人頂住咗，佢只腳向前行，咁佢咪向後跌咯？但唔傷嘅，應該冇乜傷嘅，唔傷嘅。 不過佢好似呆咗呆咯， 係啊，呆咗呆。 即 係 收尾見佢就俾人揼完之後就好垂頭喪氣咁翻 嚟走。嗰一腳咧，我係喺網度好多人都讚，哇勁啊呢腳，呢腳犀利，其實都係犀利嘅。不過跟住踢。即係踢到傷咧難啲嘅，因為你離地咧力都係爭啲嘅，靠嗰個衝嘅啫嘛，所以就爭啲啫。 不過我諗嗰個即係起呢個腳嘅人都應該有訓練， 係一定有訓練。因為呢個腳起咧，你要學識嗰、那個即係嗰個爆炸力彈起，然後縮腳再踢咧，係一個訓練嚟嘅，都要學要練一段時間先做到嘅。我哋今日除咗講呢個我哋十八區開花之外咧，我哋仲有嗰個咩界頸啦，界頸嗰個啦，啊界頸都即係你見到而家啲警，即係警方喺市民心目中咧，差唔多已經係死囚嚟 嘅。哦，咁佢有個背景嘅，即係唔係話，譬如我哋經歷咗咁耐啦，成幾個月啦。如果譬如話你假設你喺6月9號，即係有呢件事發生，咁我覺得個民情一面倒噶啦。即係一定割席， 係啦，一定割啦。 咁點解去到依家大家好似個反應好似即係唔係咁激，即係完全冇乜反應咧？個原因就係因為你幾個月積累積好多嘢啦。其一就係6/12你開個槍啦，其二就係7/21，即係到而家仲未 settle 啦。8/31你到而家都未交代啦。咁你跟住有11號開槍啦。咁你好多呢啲嘢係累積埋，咁所以譬如話我睇到啲。即係網上啲所謂 friend 啊 ，Facebook 啲 friend 啦，根本唔係 friend 嚟嘅。咁佢貼一貼咧，佢就貼翻近排呢啲問題。咁但係如果你話除非你唔喺香港嘅啫，如果你有一個跟開，其實你知點解有呢啲事嘅背景啊嘛。嗱，當然唔係話你唔需要講話一定認唔認同啊。其實我哋都唔想講認唔認同嘅話，發生呢啲事本身有佢自己嗰個政治同埋社會因素喺背後。你唔係話無端端爆出嚟咁呢啲嘢，無端端爆出嚟呢啲，梗係。即係大家都會有一個好勁嘅反應咯。 同埋咧，今集咧，我係想講啲咩咧？就係啲後生仔咧，點解佢哋有呢個咁樣嘅堅持，或者點解佢哋會對呢件事嗰種勇氣啊，喺邊度嚟嘅咧？咁我 想試下咧，即係又唔係我試下啦，我想向阿台長啊探討啊。咁我記得台長好耐以前咧做過節目咧，係介紹過咧一啲好有份量嘅人我哋聽嘅。咁其中有一個咧就係叫做唔知乜鬼嘢Michael 啊邊森。 咁講啊，由 Michael Sandel。 Michael Sandel 先，Michael Sandel， 因為咧佢嗰個節目咧，我係其實睇到台長講我先去睇嘅。咁嗰陣我睇咧就當係棟篤笑咁睇嘅，因為嗰個 Michael Sandel 佢又幾有趣嘅，佢講啲嗰啲好深嘅嘢咧，佢又唔係講得好悶嘅，佢講得好即係有啲棟篤笑 feel 啦。總之你覺得好開心嘅。咁可能我睇咧我就冇乜點樣深入去理解佢講乜嘢嘅，只係覺得佢講得好聽。咁但係咧，我哋咧而家再睇翻咧，就發覺原來佢嘅裏面一句説話好緊要嘅。佢話咧，原來即係呢類咁樣嘅學問咧，如果你學過嘅話咧，係會影響你一生人嗰個決定嘅。咁所以咧，佢有第一堂，佢又叫嗰個節目叫咩啊 ？Justice 咩十二堂課啊？即係 Justice 嘅十二堂課。佢第一堂就好得意 嘅。我介紹一下個背景啦，就佢我唔記得係耶魯定哈佛啦，應該哈佛啦。咁咧就理論上啲名校咧，佢梗係話啊好，即係好嚴格啦收生。咁但係慢慢有啲人搞就公開課堂咯，即係你唔一定半校生先嚟聽。咁呢啲課堂本身有一個好即係高嘅要求，就係話咧，你要兼顧嗰個學生嘅知識嘅一啲建立啦。即係你唔可以好似我哋做節目咁樣話，即係純粹吹水啦。但是你又要兼顧在街外面看到啲人嗰啲 吸收嗰個能力 嘅能力咁，所以做到就係用我哋嗰個中文嚟講，雅俗共賞。 啊，真係做得好，即係好似我哋啲好怕讀書啦，即係我即係睇佢嘅節目都唔悶，而且仲係會一集一集咁追落去添嘅喎。嗱，我哋睇下第一張圖先。嗱，就係佢咪咧，佢正義改寫人生咧，就係佢其實係喺佢課堂度有講嘅，即係話咧，佢提出嘅問題咧，其實冇標準答案嘅。咁佢啲答案咧，就係你自己嗰個決定啦。你決定咗點樣，其實就係改寫咗你自己將會遇到嘅人生裏邊一啲難題上嘅嘢。所以咧，佢就話你係會改變咗一生人好多嘅唔同嘅一啲決定嘅。咁佢尤其第一堂課咧，佢講咗有幾個問題咧係。是其實係，我覺得好即係幾得意嘅，即係我覺得好似笑，即係我當笑話咁睇啦。但係咧，佢有問題一咧，就係問咧，佢話咧，佢如果有個火車因為咧就壞咗個剎仔，咁啊向前衝咧就會殺死五個人。咁如果你喺火車裏邊，咁你咧就冇咗剎仔啫，但係你有個轉向輪，你一轉向咧就會將個車咧掉咗第二個位，即係去咗第二條軌道。但去第二條軌嘅話，你會殺咗一個人。咁佢問嗰啲學生嘅同學啦你如果你是那個 driver， 即是那個司機那個，你會不會轉那個輪呢？即是說你寧願殺死一個人就好過殺五個，去救五個啦咁樣嘅。咁裏面啲人啲答案好多，有啲話得，有啲話唔得啦。咁大家就有佢自己個背景個理由嘅，即係話哦，佢嗰五個死係即係天意啦，係咪先？咁但係你轉向咧，就有個唔應該死嘅人會死咗喎。咁即係佢即係你係其實幾。幾用腦嘅，即係你係要用啲腦去諗，即係去拆解下呢啲問題嘅。咁有好多人都話即係話殺一個殺五個嘅時候咧，佢突然間咧，佢又將個問題就再延伸咗一段啦，就話喂，如果你唔係揸住個輪，唔係俾佢轉，即係轉輪咁簡單啦，而係話你唔喺個車裏邊。你隔離有個肥仔，捧個肥仔落去咧，就令個車咧會轉向嘅。咁佢問你做唔做？即係你又會唔會去做？咁又裏面有好多啲同學有好多有啲話我梗係唔做啦。咁但係頭先嗰啲係話佢會轉向嗰班都話唔做即係要親手擁一個人落去，佢又唔制咯。 因為呢個承擔責任咯。 但唔係㗎，你轉向都承擔責任㗎。 嚇、啊！轉向你睇唔到嘛，大佬，個肥仔你識佢㗎嘛，大佬。 我亦唔識啦，唔識都得㗎。 咁你始終有個人喺度嘛？你個轉向嗰一個物件嚟、 啊。 即係點解我解釋點解會係咁樣？其實。即係成件事本身咧，即係佢點解要咁做法，同埋點解要問呢啲問題咧？我有啲即係我以前都講過，不過我喺呢度再講翻係點解會咁樣 嚇。咁啊嗱，佢跟住咧有好多裏面有好多人即係好多學生啦。咁有啲就話有啲又推啦，又唔推啦。咁有好多好多答案啦。咁啊到最尾佢跟住咧又將嗰個問題就推向到咧，就係話如果有六個傷者，有五個中度受傷，一個重傷，嗰個重傷嗰個咧，我哋唔好救啦。不如將嗰啲organ拎曬出嚟送俾另外五個中度受傷，就可以救到五個人。 佢未講有一個真 case， 真 case， 真 case， 真 case 就係七十年代喺喺委內瑞拉佢哋撞機啊，咁喺雪山上撞嘅，冇人救到，即係啲人其他救援都未到，咁係成幾廿人嘅，其中生還咧食咗 其中一 個，食咗其餘啲人。 食 即係雖然你聽到就好入神啫，但係如果譬如話我哋以前喺大學讀哲學位咧，就好多呢啲咁嘅疑問會俾你嘅。 即係啲啊， 好多好多嘅， 好多 好多好多。譬如你睇以前咧就係、是、未來戰士咧，佢有一集講到就係話有個黑人科學家，佢發明咗啲嘢，佢本身是一個好善良嘅人嚟嘅，不過跟住咧個政府咧就攞咗嗰啲嘢殺咗好多人，咁未來戰士翻嚟就其實要殺佢嘅。 即係 一殺咗佢就可以救翻個世界啦。呢啲好多 case 咧，如果你睇啲西方嗰啲教育嘅大學教育嗰邊嘅 standard， 即係嗰個標準嘅課程，好多呢啲咁嘅屌到啲問題嘅。咁喺邊幾個 course 入邊，佢哋會譬如喺法律入邊會啦。 法律 係啊，法律係佢哋好多時都佢哋都會砌呢啲 case 嘅，即係逐個逐個練啊。咁哲學入邊都有嘅。我自己對呢種教育嘅睇法咧，我就覺得我唔係咁贊同嘅。佢會訓練到啲人咧，會諗嘢嘅時候咧，會諗到好刁轉嘅。佢會逐步逐步拆點解？譬如話呢個 case， 我用即係、就是、我咁嘅睇法，去到我有咁嘅反應，反而去到另外 case， 我有另外一種睇法咧。呢關乎我心理啊，定還是咩現象咧？譬如頭先你舉個例子話，我轉個態，我救到即係殺咗個人，但我救到我推條肥仔，呢個兩個唔同層次嘅問題嚟嘅。即係你表面上好似都係同一樣嘢，因為那個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的、 即客觀上好像一樣， 是、啊、但是其 實主觀不是的， 主觀不是的嘛、你慢慢去拆咯。但是我覺得呢、他這種教育方法呢，他只不過訓練了你那個邏輯思維， 是， 但是對於譬如你真的去面對一些很重大的人生抉擇的時候呢，其實沒那麼幫助。 但他不是這樣說，他說 我不是反過來，我所以就因為後者呢是涉及你自己本身的性格和一些心理因素多過邏輯。舉個例子，譬如你李家叫我揸支槍仔殺一個人，如果殺呢個人去救到好多人咧，我唔夠膽去做。 點解？ 呢個係基於我自己本身嗰個性格嘅問題， 個訓練 嘅問題。即係你而家講嗰樣嘢好輕鬆咧，但係如果你去到做到你去到一個咁面臨嘅處境，其實你自己心理壓力都好大，夜晚上翻嚟瞓唔著噶嘛。所以我覺得佢哋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佢哋冇試，即係佢假設一樣嘢，就係每個人去到一個好極端嘅環境咧，佢仲可以好冷靜咁去諗呢樣嘢，而冇任何感情嘅因素咯。 係 咁呢樣嘢係最難噶嘛。咁你又話咁有個法官分析冇咯，咁先大鑊。 係 因為點解咧？好多時咧，我哋喺嗰個極端的環境，我們做了一個決定，本是實際上因為一些很基本的情緒原因，舉個例子，因為我害怕，所以我不做，或者因為我很生氣，所以我做。那你有了訓練之後呢，你就會找回這些理由 去事後去 去支持自己、 嗯、那我是不是好過 Michael Sandel 啊？ 咁啊，各有各啦。 我未聽曬，不過佢唔知道，我唔知佢有冇講到涉及呢啲問題。 唔係，佢講，佢就冇exactly 講。點解佢主要咧就係想係，其實係佢引起即係唔同嘅同學去討論嘅時候咧，跟住然後佢就喺同學討論嘅時候咧，將個同學嗰個問題再延續嗰個討論。 譬如我哋做呢啲咁嘅行為，或者我哋背後嗰個理由係咩嘢？ 嗯。 甚至係冇咧，我哋前即係我哋冇講出嚟，但係我哋假設咗嘅嘢， 嚇、嗯。嗱咁啊，佢用點解佢用呢個人去比？即係佢話啊，殺五個救殺一個救五個呢啲咧，佢就後來就引申到佢阿 Benham 嗰度啦。我哋睇第二張圖先。嗱、啊、咁第二張圖咧，其實就主要講嗰個 功利主義 嗰個即係。 即係係佢發明的啦，應該係嚇。 我提一提嗰個讀音啊，呢個係 Bantam。 Bantam 一個 H 音唔讀嘅。 OK，Bantam。咁咧，然後咧，佢咧，原來佢就話佢係跟另一個哲學家咧，然後啟發出嚟嘅。嗰個哲學家都好出名嘅，叫咩幽默 啊 ？HUME 圈。 咁啊，又佢嗰度咧就引發出嚟嘅，同埋呢個又係天才嚟嘅，好細個已經好鬼叻嗰啲嚟嘅。唔知幾多歲就已經可以出嗰啲咩羅馬啲咩啲咩啊歷史嗰啲好誇張嘅，即係又天才嚟㗎啦。咁佢就即係佢就阿 Michael 咧就係將頭先嗰單嘢咧就介紹依一個人出現，就係話佢話係人係咪每一樣嘢都係可以即係去計算嘅，即係去均等啲，即係話畫一個價錢出嚟，大家去啊你依樣嘢值幾多錢，嗰樣嘢幾多錢咁樣去計價咁樣嘅，即係就算頭先阿台長講到嗰度係已經係有嗰、那個喂唔係喎，裡面有感情問題喎，啲主觀問題，咁佢就唔係我要客觀啲去睇，咁然後佢嗰個理論咧就話咧。即係只要越多人得到幸福就啱㗎啦，即係話咧你殺一個救到五個咧，咁多啲人係好嘅話咧，就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利益最大化就是、功利主義嗰、那個嗰、那個條文嚟嘅。咁同埋咧佢又好笑嘅，佢又話咧，即係以佢嚟講咧，佢話你因為佢嗰兩個英文咧嘅 quantity of pleasure being equal push being is as good as 嗰個 poetry of poetry 即係話。佢話即係話你即係其實呢啲小朋友嘢同呢個即係高檔啲嘅一啲詩歌啊嗰啲嘢咧，其實冇乜分別嘅。 冇簡單嚟講啦，你睇無線同你讀呢、這個胡適係同一樣嘢嚟。 係啦，即係係冇分別嘅意思係嚇。咁我呢令我諗起咧日本仔一套卡通片啦，有套卡通片咧又叫做咩《鋼之煉金術師》嚇。成第一季咧，佢成季裏邊咧差唔多咧，即係譬如話佢三十集啦，佢25集、26集咧。都是講緊一個概念嘅，就是等價交換。我覺得就好似同阿 Bantam 都講嗰、那個嗰、那個功利主義一樣啦，即係話你任何嘢你都要有一個同等代價去交換先係得嘅。咁但係呢套咁嘅漫畫咧，到最尾但佢係自己又推翻自己依一個概念喎。即係開頭佢講咗好多集都話啊，我哋大家都係即係話你要做依樣嘢，咁你要攞相同價值嘅嘢嚟交換先得嘅。一路講都係唔會逼呢個 rule 嘅，咁大家都跟嗰啲 rule 去做嘢嘅。但係去到最尾咧，佢就話：哦，唔係喎，原來裏邊咧係有啲嘢咧係比我哋所講嘅呢樣嘢咧係更加重要嘅。咁呢個咧就後來阿 Michael Sandel 咧就將佢咧就推到去第二個咩後功利主義啦。OK， 我哋睇下第二張圖啦，又咁咧就係嗰個叫 Mill 係咪 Mill？ Yes， Mill 係啊。咁咧佢咧就叫後功利主義喎。但我覺得佢講嘅嘢其實唔係好功利嘅啫，因為咧佢話咧，嗱頭先阿 Benson 就話任何嘢最大嗰、那個即係嗰個幸福就係話最多人得到幸福就係最好啦，係嘛？但係佢就話唔係喎，其實佢話咧有啲嘢又唔係咁計嘅，即係本來我哋可以好簡單嘅嘛，即係話你呢啲嘢幾多錢我咪照計咯，你即係等價交換咁啦，你呢樣嘢係咁多錢嘅，我攞翻咁多錢用乜相同嘅嘢幫你計算咧就 OK 嘅啦。但去到呢一個人咧，呢個又係天才嚟嘅喎。咁佢就話唔係嘅喎，佢話咧裏面有啲嘢又比較係高級啲嘅。 有佢就將頭先嗰個否定咗咯。 係咯。 話譬如話我同睇無線同睇胡適係 冇分別 嘅。佢話有分別嘅。 係咯。 有分別。 佢話有分別喎。 有分別嚇。 咁佢裏面講咩咧？佢話咧，佢有句嘢好嘅話咧，佢話寧願做一個不滿嘅人類，不滿的人類，就不做一個滿足嘅豬咯。 係啊， 寧願做一個不滿嘅蘇格拉底，你都唔做一個滿足嘅蠢人。 寧做亂世人， 係咯， 莫做太平犬。 咁其實呢個咧，我睇到第一就突然間諗起香港咧，香港其實咧，我就覺得藍絲係咪其實就係功利主義咧？即係前段，即係頭先阿 Dan 講嗰啲咧，即係好功利嘅，任何都計都係有價錢嘅。即係所以佢成日覺得你班人出去前衝咧係有錢收應該，冇你咁白痴嘅。 都唔係嘅，佢覺得有錢收咁，如果就算阿 Bantam 佢都問攞證據噶嘛。 哦， 佢唔會話你有錢收就聽咗就信噶嘛。 咁啊，但係 因為佢真係一個好叻嘅人嚟。 係，但佢會覺得即係即係。 唔係，佢應該咁講。如果真係有錢收嘅話咧，咁呢班人就會做呢啲嘢。 係啦， 應該咁講。 即係阿台長呢啲嘢讀個哲學唔同啊。咁咧，即係話變咗咧，佢哋就係諗嘢嘅時候咧，佢覺得。基本上一定有個價錢喺度嘅，即係冇咗嗰個錢嗰、那個嗰、那個衡量咧，基本上係冇價值嘅。 佢應該係咁講，就係、是、嗰、那個utility 啊 ，utility 咧， 嗰個快感。 但係去到阿 Mill 度咧，就話唔係咯，佢話 有些東西是比即係比你用錢係更加高嘅 喎。咁我要修訂下，其實佢唔係一定講錢嘅。 係 呢個 Benjamin 嗰個，佢嗰個等價交換就類似錢，因為錢就好客觀啊嘛，即係一個量化咗。 係量化，容易計咯，容易計咯。 譬如咩叫開心，咩叫做咩？佢唔，所以佢唔用 happiness 呢個字，佢用 utility 呢個字咯，就係話，即係你會得到一種心理上嘅愉快感覺，一種快感。咁呢個快感係可以度嘅。 是用個計算， 可以計翻， 可以計到 的，而且每個人係全人類都係一致嘅。 嗯。 咁啊 ，Jazz Bill 即係呢個木耳就話，有啲 case 唔係一致。 嗯。 有啲 case 你係有本質上面個分別。係 咯，呢個佢就話係唔同嘅喎，即係佢話你，即係話其實佢即係話你即係佢即係佢變咗可以分咗一個有高級同低級嘅分別啊，即係佢即係劃分咗唔同嘅 level。 嗯。 即係佢話咧佢話咧好多即係即係擁護簡單幸福嘅人咧，係未體驗過高級藝術嘅人。 唔係好簡單啫嘛，你譬如話你你中意唱 K 嘅咁樣，咁我帶你走去博物館睇幅畢加索嘅畫，咁你應該反應係咩嘢咧？咁如果 Benjamin 就話，如果佢睇畢加索嘅畫佢唔開心，咁我哋就應該計條數，就係佢應該去多啲卡拉 OK 咯。咁但係 Jasmine 唔係啊嘛，即係我哋好肯定一樣嘢，就係你去呢個睇呢幅畫喺道德上你係優勝過你卡拉 OK 嘅。係 啦，佢個女伴喺嗰個喺嗰個 節目講喎。頭先我雖然舉呢個例子，但係我覺得睇畢張一幅畢加索嘅畫同唱卡拉 OK 係冇分別㗎。我真係咁諗嘅。 佢咧好佢好笑嘅，佢咧佢裏邊一個節目裏面有問過一個女仔嘅，嗰個女學生就答佢咧，即係話佢相信啦，佢相信去睇 Rembrandt 啫，即係林布蘭嘅作品咧，係高級過咧去睇 Simpson 嘅。 係啊係啊，咁但係我覺得就冇分別咯。 咁我聽人講我哋呢啲啦嚇，我哋呢啲我哋呢啲比較即係草根啲咧，我哋覺得都係娛樂啫。咁同埋咧 ，Simpson 好似娛樂啲喎，即係有趣啲喎。咁但跟住咧，佢就話啦，仲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咧，你去睇 Rembrandt 啫，你係需要學嘅。 嗯， 即係你需要一啲老師又或者一啲學識咧，先能夠接觸到呢一種所謂高級嘅啲藝術嘅快樂嘅。而佢又然後喺個節目度，其實佢好強調咧，或者佢強調後功利主義裏邊講啦，就話呢樣嘅快樂咧係重要過你所有頭先所講嘅咩卡拉 OK 嘅快樂。係啊，佢就係咁樣嘅。 佢用咁 嘅方法。佢 不過我要補充一樣嘢啦，譬如你今時今日你睇 Simpson 咧，你就覺得唔想學啦，但後來嘅人都要學嘅。 後來嘅人。 等於咗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個睇當時電視睇莎士比亞人係由上流社會到走即係 發揮 都睇嘅， 都睇嘅，即係好好。 你過咗段時間之後就唔睇，你嗰啲簡單原曲都係㗎，原曲喺原曲嘅年代都係普通人睇嘅。 嗯， 嚇，所以佢嗰個距離一拉遠咗就唔同咗。 哦，即係我哋講古典音樂咁 啊， 即係古典音樂我而家唔識聽喎。 但係嗰陣時話好流，聽嘅口味唔同咗嘛。 係咯，嗰陣時好多好流行嘅嗰啲音樂係。 係啊，聽嗰陣時聽嘅人就唔係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哇！即係我哋即係動高曬耳仔聽嗰時，嗰陣時就係咪仲 做咁多？ 咁如果你簡單譬如講京劇都係啦，京劇以前都係大眾娛樂嚟噶嘛。 但係而家唔係啦。 而家唔係啊嘛。 而家要學嘅又 係。 係咯。咁就變咗其實即係話讀書好緊要。 嗯。 嚇！咁就又睇到。同埋你頭先我話即係高尚啲嘅一種快樂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又即係因為依個問題咧，我哋睇即係可以解釋到點解啲後生仔即係我唔怕死又唔怕你打，佢仍然肯衝出嚟咧，其實咪真係因為佢有一個更加高嘅快樂咧？ 有一個更加即係好難講你話快唔快樂，但係有一個更加高嘅層次，譬如話我哋做人，我哋唔係話好似中國講話我養飽13-14億人，我就做。因為你在衣食住行，即係啲基本嘅條件 satisfy 之後，你仲有一啲更加高嘅層次啊嘛。咁呢度可能你漏咗啦，但係可能你下禮拜講有個心理學家叫 Abraham Maslow 啊，就叫需求階梯啊。 哇！你咁深嘅，我點講？ 深嘅，深嘅，你聽我講埋就唔深嘅。就係話咧，咩叫需求階梯？你首先第一樣嘢，你要有飯食先啦。係。即係 啱啊！基本需要啦。 基本需要先啦， 滿足咗先啦。 咁跟住你第二個階梯就有安全感啦。 嗯、 即係你唔會行出街俾人揼啦， 係嘛？ 咁但係呢個都未夠，因為去到最頂嘅位咩就是、自我實現。 自我實現， 即係你對你自己而家未做到嘅嘢，但係你覺得我係唔止咁嘅， 我有些事做了之後，我會令到我的人覺得是更加充實，更加即係有意義的我生活。咁嗰個就比較 weak 啲，嗰個唔係一啲即係我量化到嘅。舉個例子，譬如話喺呢個 case， 可能你覺得如果譬如話你而家上擂台打，你抽低咗我，咁你就覺得你嗰個存在嘅價值係就存在咗啊嘛。咁對我嚟講，呢個唔 make sense 㗎。 嗯， 即係我做到同一樣嘢，我唔覺得話我會覺得我實現到我自己。 嗯、 但每個人有佢自己，即係喺現實生活以外，佢哋希望不斷提升嘅一啲嘢。 嗯， 嚇。咁將去到最高的嗰個階級就唔係人做到嘅，嚇、 嗯。 咁嗰個係要求你自己本身對，即係譬如你有意志啦，或者你有自己一啲要求啦、 嗯。 但係呢個喺其實基本上呢、這個咁嘅動力係每個人都有嘅。 嗯。 咁但喺我哋嘅社會入邊咧，我哋就好中意抹殺咗即係上面啲權咯。 唔係咁啊，我哋滿足喺下邊算啊嘛，下邊啲滿足咗啦。 譬如喺香港個 case 好典型，就係話你搞咁多嘢做咩啫？你翻工啦，你 OT 啦，咁你供完層樓，你娶老婆，你生咗仔冇 OK 咯。 咁 Abraham Maslow 就話俾你聽，呢個需求階咧就唔喺呢 度咁簡單， 只喺呢度嘅， 仲有更高 的。咁佢喺同 James Mill 個講話就比較，即係都係同一個講話，只不過將佢即係更加具體化咁解。 咪即係好似我哋係咪好似阿周星馳成日講啊？冇咗夢想， 人 冇夢想。 如果冇呢個理想咧，佢同一條 鹹魚冇分別， 係 咪即係咁解？ 就係咁簡單。 咁啊，佢租大本書俾你可以。 係啊，香港就係你要諗一樣嘢，就係話你，譬如你翻工，你為咩先？如果係純粹話你每一個月你月尾竇到人工嘅， 係。 你間唔中，你會唔會懷疑自己做呢樣嘢係咪有問題先？ 咁唔係，咁到時咪啊嘛，買咗樓咯，買部車啦，部靚啲嘅車咯， 咁有一日你供曬樓啦，啲仔女大曬啦，咁你會問一個問題就係、是：我咁過一生，我係咪浪費咗我自己？係 咁，人生有啲咩喺度啦嘛？ 係啊係啊， 不過呢個要老咗先得喎，後生嗰時邊得？但係而家啲後生仔，而家後生仔唔係諗呢樣喎，而家後生仔係諗緊，即係佢出嚟。得到嗰、那個即係佢追求嗰個係比我哋以前即係係複雜好多。 但你仍然可以用阿 Bantam 嗰個去解釋嘅。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就是、因為你買唔到樓嘛。 嗯。 你同你實際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有效需求係脱節咗嘛。 嗯。 咩叫有效需求呢？就係、是。咩慾望呢？慾望就係我想有一個一千萬嘅地方，嗰、那個慾望嚟嘅、 嗯。 但呢個唔係需求，因為我冇能力去做到呢樣嘢。咁、 嗯、 咩叫有效需求呢？就係、是、你真係有錢可以做到呢樣嘢嘅，叫有效需求。咁、 嗯、 喺我哋嗰個年代咧，譬如你買層樓唔係一個好好遙不可及嘅嘢嚟，咁、 嗯、 就所以可以鎖死我呢代人咯。咁、 嗯、 到而家咧就係、是。譬如呢二十年咁樣開始就大家都放棄咗呢樣嘢，咁、 嗯、 放棄咗仲好喎，放棄咗因為你追求啲比較 更加高層次嘅嘢啦。 咁所以件事咧就唔好話阿 Bantam 呢啲即係完全而家係冇關係。佢如果用嗰啲方法都可以解釋到一啲嘢。 我就覺得好似係可以解釋到而家後生仔點解唔怕死嗰個效果咧。 嚇、 啊！嗱、啊，我哋睇下另一張圖先。嗱，我睇另一張圖咧，你睇到就係話咧，有啲大陸人咧，戇居咧，走咗去捷克咧，嗰個連農場咧，竟然寫咗70，同埋嗰個中國嗰啲旗嗰個 logo 喺度。咁、 嗯、 結果咧，第二日就俾捷克啲人咧，就將佢拆走咗，然後寫 Free Hong Kong。咁同埋你睇到下邊好多 logo 啦 ，Nike 啊、Tiffany 啊、蘋果啊、Mercedes 啊，冚唪唥好多有名嘅牌子啦、基本上咧都係曾經幫，即係騰因為自己有些事令到大陸不開心呢，都有向大陸道歉過 的有名牌子的，包括 SARS 那些都是的。那 Tiffany 那個圖呢也都是下了架的，即是不被人再擺上去的，也都因為說他有幫香港講嘢，即是那個女仔什麼盲眼那個呢、 嗯、 其實呢如果你看看 Tiffany 那個廣告一路呢，其實都是撳住他自己的右眼的，只不過這個只是一個他那個 series 而已，就不是因為香港而這樣做的。但是呢你即是香即是大陸那些樣的即是網民、啊、比較玻璃心呢，就覺得他是幫香港講嘢，所以就要他下架、Tiffany 也都沒有解釋，那也都真的下架、隔離有個香港男仔打機很厲害的、叫阿聰、他又帶了 gear咁樣去打機啦，到最尾仲講咗句香港加油啦，咁結果咧就俾一間即係佢打機嗰間公司啦嚇，即係暴雪公司啦，就禁咗去比賽啦，咁連嗰兩個主持都俾佢禁埋，咁、但係咧引起 美國人咧本身好不滿啦，咁就整咗個咁啊叫 Hong Kong 咁個圓圈咧，就係 Blaster 嗰個嗰遊戲嗰個 logo 嚟嘅。然後咧就問係咪佢哋冇即係冇 right 去 say 啲嘢咧？係咪佢哋呢班人冇權講嘢嘅咧？咁啊依度咧睇到其實咧外國咧即係因為可能即係等價交換啦，即係我又喺嗰度賺多錢，咁我講句對唔住好容易啫，係咪？咁所以佢就 say 咗啦。我哋再睇另一張圖，咁啊最後一張圖咧，我哋睇到咧就係咧即係其實你睇中國嗰個價值同普世價值嗰、那個分別。咁啊，唔淨止頭先嗰幾個 logo 啦，咁呢仲有啦，譬如井上雄彦又講過，即係撐香港啦。咁啊，大陸人就話啦，我以後都唔睇你書，不過我睇盜版。咁啊，最出名 NBA 啦 ，NBA 就嗰、那個Rocket 嗰、那個又講咗句咁嘅嘢啦，咩 Stand by Hong Kong 又死得啦，又俾中國嘅即係網民咧就要佢下架啦，亦都搞到 NBA 又話要罷睇嗰個咩嗰啲表演賽啦，但好笑喎。美國人話我哋都唔睇表演賽， 唔係而家全部噏翻啦，睇咗今日 而家睇翻啦，好好笑真係。今日最好笑，其實最好笑咧係咩咧？就係衰仔樂園啦，收拍咧佢咧就即係笑就係、是、最新一集講乜鬼咧？最新一集直情係 exactly 係講粗口啊！即 係 fuc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係真係好鬼有膽，夠膽識嘅。佢都有 say sorry 嘅，好笑嘅。咁但係依人就問啦，依人問如果 Nike 他們如果有遇到中國大陸要你 say sorry 的話，因為近排中國咁咪 Nike 都出了一輯相咧，都是用了香港而家抗爭者嗰啲裝束去做噶嘛。咁、如果是咁嘅時候 ，Nike 會唔會向大陸 say sorry 咧，或者 apology 咧？咁好多人就睇緊而家依一個情形。 翻下大劇啫，因為雖然個時間到咧，但係我即係趁住有機會我講少啲嘢啦。就 NBA 咧，大家聽到今次嗰、那個。做法似乎覺得就咦佢係跪低咗啦，但如果你睇 NBA 以往喺美國歷史咧，佢係撐民權嘅。 係。 咁點解今次會撐呢？咁你應該調翻去轉諗，以前撐嗰啲民權其實都唔係因為嗰、那個即係道德嘅問題，因為個市場嘅問題。 Market 。因為你黑人嗰個消費能力提高咗。 係。 佢做呢個形象咧，佢係吸引到啲人咧買，但喺中國咧就。冇呢個效果，所以佢原本係想跪嘅，但奈何咧就一件事一曝光咗之後咧，喺美國咧引起好大嘅反響， 係啊，好大喎、啊，連嗰啲議員都講， 即係不能夠一面倒倒向中國咯。 嗯， 但係即係要從呢件事睇到咧，頭先你嗰個 call 嗰啲例子咧，全部點解跪起曬咧？就係、是、你到而家咧，如果真正啲 corporate 呢啲嗰個決策咧，係基本上係受嗰個市場影響的， 係。 是道德的那個價值就影響不大，但是為什麼有時候你見到他們會做一些好像支持民權的事呢？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做了這些事之後呢， market value 大了 真的不是道德標準問題，是錢的問題， 但是他可以用道德標準去 包裝的，他賺那個錢， 他回來他問這個問題都是說，就是這件事本身如果我們做了之後對我們的 market個影響幾大咯，咁所以呢個角度講咧，就係嗰個功利主義嗰個計算喺商業界完全即係到而家係一定100%中。 哦，即係話喺商界嚟講咧，功利主義咧根本就係鐵律嚟嘅。 如果你唔係咁，你生存唔到嘛。 啱啊，咁咪退咗揾錢嘅啫。 唔係，如果你唔揾，你一個唔揾錢嘅資本家係唔會存在，唔會存在噶嘛。 即係唔貪錢嘅係唔會做生意嘅。好啦，我哋今日從呢個咁嘅功利主義咧，我哋又睇到即係商家佬嘅佢哋嗰個心態，但亦都喺呢度咧，我睇到嗰個後功利主義，你都睇到咧，啲後生仔又有一個更加高嘅理想，所以夠膽衝。哇，其實呢個一個矛盾嚟嘅。好啦，我哋下個禮拜再見。OK， 拜拜。